好，喺度第二节翻嚟嗱，今晚我哋嘅嘉宾有阿冼，嗱佢唔系双峰，不过佢话想低调啲，唔想俾个传相人嚟睇。咁咧，喂，嗱，头先我哋讲咗个屋村啦，啲石泥村啦，今次讲咩啊？ 芭提雅啦，啲应该啲网友都好有兴趣啲酒店广告，酒店嗰啲鬼故嘅，同埋佢哋都可以不妨大胆嘅，咪可以试下咯，冇所谓噶。 玩间最慢， 人一世咪一世， 乜都睇过。 即系我哋嗰次咧就同我太太咧就去芭提雅啦，就曼谷芭提雅五天团啦，跟个团啦就。第一日咧就落机咧就去芭提雅先，就玩咗芭提雅啦，住一间四玩完啦就住一间四星级嘅酒店，都唔平噶，但我唔知咧，嗱之前咧我就唔知道系十大猛鬼酒店嚟嘅， 系 即系我话住嗰间酒店，跟住一去到嗰啲团友，哇！咁叫四星级啊！个大堂，大堂，跟住当地导游话：唔系，嗰边先系咁啊！其实有两个大堂嘅，跟住嗰啲团友咧就讲话：咁都好少少咁样。 即系话嚟到熟晒喎，嗰啲 我唔知啦。总言之就我第一次啫，住嗰间酒店就 系 跟住攞房啦。就都几多人去噶，都抱团噶，跟住话 A 组、B 组咁样嘅，边个攞锁匙分配锁匙啦？我哋系 C 组啊，同我太太跟住 C 组一拎望个乜 number 就系802，802，好似有啲窄窄地喎，啲咁嘅0202啊嘛，802 系， 跟住上到去仲要尾房，尾房之后咧。就尾房呢就跟住隔篱呢就係、是、个出路嚟嘅，就冇嗰啲防火门嘅，完全冇防火门嘅。咁跟住入到去啦。入到去呢就呢个入到个房门就咪对住个窗㗎喎、房门就入到房门啦，左手。 有人想知咩酒店讲唔讲你㗎 J 字头 ，J 字 头 ，J 字头嘅、 啊、你上网睇到噶啦，泰国十大猛鬼酒店、J 字头， 榜上有名噶，大家 榜上有名啊，系啊，就跟住咧就话左手边就厕所啦，就再行少少咧就有个大玻璃窗嘅，嗰边窗噶、嗰边窗喎，跟住就冇乜遗意啦，唔理啦，我哋啲随心随意冇所谓嘅嗰啲，就啊四星级酒店有烟吸嘅，有个大烟灰缸，有个跟住在墙边嗰度有个 sofa 摆个大烟灰缸， 通常唔俾食嘅， 通常四星以上已经唔俾食嘅喎，已经，哇，都几特别吓，仲有一个特别就系话一闩咗个门，縮住嘅，有个大锁，咁样縮住，即系人哋嗰啲商场嗰啲公厕咧， 縮 住咗惊人哋入嚟嘅，咁我就话，里面如果有人出咗事，或者有咩嘢特得利是唔好嘅， 爆门啦、要， 正如嗰对门要烂啦， 系咯，要爆开道门先， 仲要粗縮喎。打环人哋通常都系甩甩甩咁样，因为一条锁链嘅， 正 锁住，一定要嗰个门咧，一定要烂晒咧，你先入到嚟。咁人哋出住，哇，因为有少少，即系唔好妥咯。 除非嗰度好多贼，系咯， 系咯。我系见过第一间咁样啫，跟住话，坐低先。嗰阵时十一点几，嗰阵时就坐低先啦，唉，唞阵先啦，跟住落去睇下边度有宵夜食啊，食啲宵夜翻翻嚟啦，咁样。跟住咧就听到嗰边，我哋系尾房嚟噶嘛。听到嗰边咧开始就砰砰，系踢嗰只。嗰啲门声系踢嗰只。 即系踢我度门度。 好远嘅。跟住踢踢下咧。越嚟越近，踢啊，砰砰砰，系直情好大声啊！直情系好似以为打交咁样嘅啫， 查房咁好似， 啊系啊，类似嗰啲人哋踢房嗰啲嘢，越嚟越近，跟住到我呢对门啦，跟住砰砰砰，三下个门咧，直情咧个有摔噶嘛，个门直情睇到咧，俾人咁样噶，直情睇到嗰个门咧就咁样嘅。踢到咁样嘅，识喐嘅观众，观众，哇，相对咁犀利啊，我唔使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一入到去坐咗一阵间，有个女人喺度唱歌喺窗边， 你几多楼啊？ 八楼喎、 啊，八楼八 八零二啊嘛，八楼喎、 啊，窗边 系有冇露台？ 冇露台， 啱啱入房就已经咁时 光啦，系咯，啱 啱 入房冇、啊啊就是、露台，但系我望个窗嗰度对住个沙滩， 嗯， 可能我跟住话喺下边有可能有酒吧咧，人哋有唱歌咧， 即 系传 到上嚟啲声， 吓传到上嚟啫，收尾，收尾我同佢唞咗阵间啦。跟住就同我太太就落去买宵夜啦，点知下店又冇咩嘢食，一系就唔啱食，做咗啡粉嗰度买啲嘢食翻嚟啦，咁样跟住就跟住同佢行下酒店下低楼话，咦冇酒吧喎、啊，点会有唱歌声噶咁样，即系行咗个圈噶啦已经。啊，唔好理佢啦，随缘啦，要都即系跟住上到房，每个单边嗰度咧，跟住嗰啲门咧，隔篱咧就有嗰啲叫咩位啊？嗰啲水渠位定咩嘅？每一间房都有。 佢哋叫啲咩？又唔算凸笼咧，即系个凹位摆入去，可以啲渠嗰度藏喺里边。 系藏啲渠藏咗里面嘅，但系有对门闩住嘅。但我去到咧，上去咧，全部开晒。 唔应该打开㗎嘛嗰啲。 但你四星级酒店唔能够咁样㗎嘛。 当然啦。 好滑㗎嘛。 係。 佢全部开晒。 啲老鼠曱甴走出嚟点搞㗎嘛。 全部开晒呀、 啊。 左边右边大约我应该一边呢就有七八间酒店房到啦咁样。但全部开晒。每一间房隔离都有。全部开晒。跟住我入去。跟住行啦我哋房尾㗎嘛行行下旁边有个门。自动开，冇声嘅，自动开，跟住隔篱咧有个 file keep 喺度嘅，跟住我太太话：，喂，装下，睇下咩事，冇声，黑掹掹啊！佢叫做唔好装啊！如果有里面有人话你系贼，点算啊？冇可能咁样噶嘛！跟住话唔好理咁多嘢啦，因为你知道我太太系八卦啲嘅。但系又细胆嘅，又咁样嘅，又跟住入到房啦，跟住嗰啲声咧一样，继续好似开 party 咁样，又唱歌啊，又成明明系都冇嘢嘅，明明都冇嘅，下边又冇酒吧，净喺窗边唱歌，同埋啲窗咧好似打爆风喉咁样，缝缝缝，缝缝声咁样，嗰啲咁劲嘅，咁啊跟住食饱嘢啦，噶，唉唔好理啊，我哋因为我。就每晚都有诵经嘅，嗰阵时咧就念金刚经嘅，一念金刚经咧静晒，唔系我的威力，系金刚经嘅威力，静晒，大约念半个钟度啦，一念完静晒，但系咧一念完十五分钟度咧又开始嚟啦， 踢门， 冇踢门啦，冇踢门啦， 即系你踢完门你先落楼嘅， 踢完门，我哋睇一阵，踢完门。就落楼买宵夜。 哇！你都好嘢，踢完门你都仲敢落楼，仲敢行出 去。我唔惊鬼嘅，即系细个惊，到大个咗，除咗心态已经唔惊啦，已经都。 跟住就嗰啲声又系好似以为去咗菜街咁，西洋菜街咁， 好似开 party 咁样咯，欢，好似好喜庆咁样咯。但系。就做完咧，就照瞓觉啦，唔好理啦。我通常咧就泰国嗰度咧有个儿童台啊嘛，开着个儿童台咪有得着咯，就开咗两个床头灯咯，知道系有嘢噶啦咁样。就我太太就听到话喺佢个墙嗰度咧有系咁敲墙咯，但唔系好大声。但我话听唔到。床尾只系震咗两嘢。震咗两下啫。跟住之后瞓都好舒服啊。好成啊。到临天光佢又听到啲啊啲听到咕咕咕咕咕咁样。 即系散水嚟嘅人。 喺嗰、那个 窗嗰度。 唔系出路。 出路。 又话啲鬼佬讲话咕咕咕咕咕快啲咕咕咕。 个床头嗰块板。 其实嗰间酒店呢系有火警。应该佢咧就嗰即系我歪翻带，就讲翻，应该佢系应该嗰个情景咧，由欢呼就唱歌好兴高采烈开咗开 party 咁样， 跟住嘭嘭嘭嗰啲開始咧就走火警個情景啦、 嗯， 應該做翻佢以前嗰個情景， 哦、即係重温一次俾你睇。 係咯，重温一次、哦。 曾經有個咁樣嘅意外發生過， 係啦， 嗰時就咁啱就再重新再做過一次， 係啊，再重新再演繹一個次，就點樣走火警？到林天光啊，去我太太就聽到話，即係有個鬼佬話咕咕咕咕咕咕咁樣，即係快啲走咯、 啊，係， 即係就 哇。 之后我就想翻起，就唔知系十大猛鬼酒店。翻到香港咧，我上网一睇，咦，网上有名喎、啊，咁啊咪听啊，睇下咯，咁样，原来有火烛烧过，烧、 嗯、 过，同埋呢间酒店就好怪嘅。你知北堤亞好多鬼佬啊、鬼婆喺度住噶嘛，点、嗯、都见到一两个啊，冇、 嗯、 鬼都冇鬼婆住， 一个都冇，即系 一个都冇。 全亚洲人 系做大陆客， 嗯， 同埋我哋香港人。 是我有个网友又讲过泰国的又是我唔记得是不是巴提亚、 嗯、 他又是讲他就跟你两个调转咁呢就两个又是落去即夜晚两个即仲是早咁落沙滩行下啦咁落到沙滩呢个老婆见到哇喺成沙滩好多人都会烧嘢食喎好开心喎咁咁喂同个老公讲喂你喂好开心喎成班人喎你去行下路跟住老公就掹住佢咩唔好去啦咦都唔识咁多人人哋关我哋鬼事咩咁开心咁佢老婆又唔系咁嚟到呢度都系佢个啊唔系佢嗰间酒店唔系嗰啲休闲度假式嘅、 嗯、 就唔系嗰啲即系你讲嗰啲呢好热门唔系嗰啲酒店嘅。咁佢又佢老婆系都话要落沙滩行佢话诶一齐高兴呀嘛难得嚟到 系咪 趁下热闹嘛系唔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跟住咧，佢老婆就咁嘅奇怪，平時好鬼中意同人哋吹水噶嘛，點解嗰晚你又掹鬼住我嘅？跟住又仲要同我老公拗，跟住咧佢擰住頭望我老公，佢做乜嘢啊？都面青嘅，頭先又冇食錯嘢冇成啦，哎行啦，冇咩啦，冇理啦，跟住就。两个咧就冇落到沙滩，就翻咗上去嘅。 嗯， 跟住咧翻咗转头，我记得佢同我讲噶，佢老婆再望嘅时候咧，个山系一个人都冇。佢老公原来嗰个沙滩应该系海啸嗰阵时咧， 冚埋嚟， 冚过嚟嗰只嗰个酒店嚟嘅。嗰间嚟嘅， 出名嗰间， 唔系佢唔系去巴提亚， 布吉咯， 系啊，佢系去系布吉嘅休闲酒店嚟，就、嗯、正正系嗰啲啊。 啊，我知边啲， 佢系因为佢老婆见到咧，就成个沙滩系好多人， 嗯， 但系老公完全见唔到嘅， 嗯， 所以就死都掹住佢，几大都掹住佢，唔好俾佢行。 哇，佢又住到灾难现场嘅酒店啊，真系。 你耐咗隔咁耐，你自然记得噶啦嘛。 嗯， 喂，冇你即系你去。巴提亞，你冇理由上網 search 為止，今次呢間係咪勁嘢先咁啊？唔會噶嘛， 我就會， 我去我就會，喂，邊間勁，我帶埋部機去。 咁你咪试下咯。 嘉宾咁讲，我谂我以后会做足功课噶啦，去旅行先。 其实仲有后话噶，话俾你听。嗰啲团友咧，跟住咧，我哋第二日佢应该去珊瑚岛噶。我同我太太就唔去嘅，因为嗰度太多人啦，几千个人，连埋啲大陆团啦，啊几千个人唔好去啦，休息下啦。第二日咧就起身嗰阵时，就个跟住个香港嗰个导游啊。喂，你几点起身？几点起身？哇，唔系我点零钟啊，咁样。跟住咧，另外有啲团友咧就唔敢讲嘅。 嗯， 有啲好似咧就冇瞓过觉咁样。我未试过人哋好精神噶嘛，有两只 罗宾出现，黑晒只眼。 食嗰啲咩？食嗰啲鱼翅去食鱼翅。嗰个唔知家姐细妹伏喺张都好似咧死猪咁样，好似未瞓过觉。 嗯、 一个咧就去咗去曼谷，即刻请个佛牌， 嗯、 就翻嚟带。 嗯， 你知中国人好就忌啊嘛。当时喂唔好讲，翻到香港先讲。通常都系咁噶嘛。 系， 一系上车先讲。 系啊， 唔系因为仲有好多人啊。 系啊，仲有好多人。系啊， 仲有好多人啊，系啊。 但系好话说话好奇怪，就第二日冇嘢喎，反而吓。第一日先嘈咗， 即系成班人都听唔到啦。 我唔知佢听唔听到，我就听唔到啦。 乜 佢又听唔到啦？ 但系你睇到佢哋噶嘛，日日都唔够瞓，因为晚晚都搞。 唔系，系得嗰日， 系得第一日。 第一日巴提亚， 见到佢唔够瞓，第二日就好似佢就好住到，我唔知啊。 你第二日系咪转第二间酒店啦？已经 唔系喺依间酒店住两日。 哦， 但第二日咧就冇第一日个情况咯， 即系唔会再有人踢门啦， 唔会有人踢门，又冇有唱歌啊，又冇剩， 系系， 可能我又会讲啦，我话，唉、哎，你唔好，即系我心里面有讲，唉、哎，我会去曼谷，我要捐棺材噶啦，咁样布施噶啦，咁样，可能第二日咁就冇咗咯， 唔系、哦，有时咧即系。佢知道你會咁慷慨咧，會成班嚟等你喎，即係啲乞衣俾得過嗰成扎嚟等你攞。 咁我就冇喎、啊，好似你哋話咧話念地藏經嘅，我而家轉咗念地藏經啊嘛，就我通常過十二點先念嘅夜晚，我又冇呢啲咁嘅感覺喎、啊因為你念地藏菩薩本願經，佢有一品講到明，你一念地藏經。就有个堅牢地神睇住你㗎嘛睇住你会一睇你一念完回向完佢哋堅牢地神会讲佢哋走㗎嘛。 因为呢点解会有呢问题呢好多时间出现即好似之前讲过师兄嗰个个案呢佢係嗰个事主呢佢只係念嗰篇经可能就係冇做足譬如回向嘅要做回向偈佢成个过程冇做晒呀。佢就係念咗一部分啦即係可能佢係因为始终你念经你哋係会有成个模式即係成个程序㗎嘛你哋可能係会头先嘉宾咁样讲就可能係嗰个叫护法啦你念完再讲埋回向偈佢会赶咗佢走咁佢可能嗰 part 冇做足啊所以先会真係好念咗个堆咁佢要等你派饭咁到你派俾佢嘅时候佢先会走㗎嘛 仲有喎 做嗰下 仲有佢话派饭、派埋你自己要冤亲债主㗎嘛 可能就係 每个人都有冤亲债主㗎嘛你派饭你派返你即係你嘅过去嘅咁多世嘅父母啊兄弟姐妹眷属去搵你㗎嘛。有啲人就其实我唔使驚啊你要面对咗先将来你一日往生啦佢要搵你㗎嘛扯你落去㗎嘛咁你咪早啲面对佢同埋你自己消逐啲慢慢消咗即係好似你争佢钱我慢慢俾你啦慢慢还俾你啦佢都会对你好啦唔通想你死咩唔会㗎嘛即係我嘅观感就係咁囉 即係我去买揀楼咋嘛我同我同事讲呢去买荃湾嗰度有一打佢个窗全神经话得好舒服喎好凉爽喎喎佢话唔买喎佢话佢惊喎惊咩啫遲早過對面嘅啫喎，早啲適應好啲喎。 人啊，遲早都要一次噶啦。 住呢度住對面嘅咧，有乜分別咧？ 即係好似你小學考試又要面對，中學考試面對都要一次噶啦。咁你快啲早啲面對好過。 但係嗰層樓真係好，一打開個窗好涼，我夜晚上去睇嘅。 係咯。 不过有我就冇嗰啲嘉宾咁夸张，见到对面有人挥手噶嘛，你好啊，点新邻居咁，佢冇嗰啲。我夜晚去睇楼嘅，成个都系坟景嚟噶，我又冇乜嗰啲嘢嘅。 睇个人心态咯，同埋咧，可能你大胆啊，有啲人啲胆冇咁大噶嘛，有避忌，见到幅相都惊啦。 咁啊系，哇！呢一节就好分，好，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 转头再见。